去理会自我边界。 一转眼你在丽江，转眼忙你扛过枪，打过我一碗热香，你在东莞睡过，南京熬过去，你的三个四声七个包括的阿富汗，我就记从来都不会打断你，又帅气的是你是我的父亲，从今的看见天地从来都不会，你能秒天秒地又秒空气，你去年又到了西藏，打过炮，你还吃过一碗，睡过鸡，你在哪里？你看自生自在，巴基斯坦，我就静静地看着你，你又有气，你是我的福气，我。